在我的肩上刻下温柔，你将我的伤痛涌进深邃的爱里，抚平我的心，我是如此想爱你，你是我漫漫一生中最美的奇迹，我是如此想爱你，我不怕时间和距离，等待和空虚，我要和你长相厮守到永久。 是一位很多歌迷都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，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最有前途新人银奖。1992年底，他在故乡北京连开了4场演唱会，并把全部的收益捐献给了慈善事业。一起来听黎明在1992年推出的歌《对得起自己》。 匆匆一生，只盼可没有负谁人。何必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开心，不安的心早惯于在每日浮沉，从前愿意来一点牺牲，并没有不接受的教训，完全为可以让我亲近你，要你知道今天我是否真心。谁明白我已经改变了许多，茫茫然是我只盼望一些结果。谁明白我的心你知几多，完全迎合你喜爱，遗忘自我一生痛楚。只要对得起自己，不必你清楚。只要对得起自己，哪怕缺很多。 又沉，从前愿意来一点牺牲，并没有不接受的教训，完全为何意让我亲近你，要你知道今天我是否真心。谁明白我已经改变了许多，茫茫然是我只盼望一些结果。谁明白我，我的心你知几多，完全迎合你希望，遗忘自我一生痛楚。要对得起自己不变已清楚，只要对得起自己，哪怕越恨多，只要对得起自己不变已清楚，只要对得起自己，哪怕越恨多。 年近七十的许冠杰是一位杰出的音乐人，他一共推出了18张粤语专辑，原创歌曲超过了160首。他才华出众，推动了现代粤语歌的流行和发展，所以呢，被公认为现代粤语流行歌曲的鼻祖。一起来回顾许冠杰这首经典之作《梨涡浅笑》。 梨涡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梨涡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接邀，今生孝同临了。梨涡浅笑，似把君邀，倚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。梨涡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渺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渺。落极痴恋变恨渺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渺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渺。 听众朋友，这一程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。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守护每 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时刻留给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夜间天气以晴为主，风力有所减小，预计最低气温在-9度上下，为入冬以来的最低。白天的气温会一直徘徊在冰点以下，天气寒冷，外出请注意防寒和保暖。另外，白天空气依然干燥，请多注意补水和润燥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夜间晴，偏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白天晴，北风3、4级转南风2级，最高气温-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千千阙歌，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启程吧。我是于云。1991年，毛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唱响全国，它是当时的热门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中的片尾曲。在这首歌里，毛阿敏端庄大气的演唱感染了很多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现在的著名导演冯小刚。一起来感受一下毛阿敏的魅力。 是白云，头如白云，你就是喜云，在共同的目光里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，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，伸出你的手也要顾虑，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，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，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，伸出你的手也要顾虑，敞开你的心 着你。

王别姬是歌手屠洪刚1996年发行的单曲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。充满中国风的旋律里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，他的这首歌给当时的流行歌坛带来了一股阳刚之气。让我们一起在屠洪刚的歌声中感受霸王的豪情。 爱你那一种， 伤心处，别时路有谁不同？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 我心中你最痛，悲欢痛，相思痛，你用柔情呵护，换我好。 这一程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到哪里才有爱？到哪里有关怀？我问天，我问海， 冷不冷？要不要我给你温暖的天？你疼不疼？要不要我给你不受伤的心？你难不难？让我进入你封闭的门，请相信我，试着和我说话。我好难过，看不见世界，也无法说寂寞。这种伤害曾经让我绝望地逃避打击，从现在起才知道有人在给我关心，所以相信太阳人就会升起。